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二章，守护神，第三十七集。 一月不知不觉变成了二月，寒冷刺骨的天气没有丝毫变化。跟拉文克劳队的比赛一天天临近了，哈利仍然没有订购新的扫帚。现在每次上完变形课，他都要向麦格教授询问火弩箭的消息。罗恩满怀希望地站在他身后，赫敏则把脸扭向一边，匆匆走过。 不行，波特，你还不能把它拿回去。 第十二次的时候，哈利还没有张口，麦格教授就对他说道， 我们检测了大部分惯常的魔咒，但弗利维教授相信扫帚上可能带有一种投掷咒，等检测完了我会立刻告诉你，现在请你别再缠着我了。 更糟糕的是，哈利的抵御摄魂怪训练课完全不像他希望的那样顺利。几次课后，每当伯格特变的摄魂怪朝他逼来时，他虽能变出一个模模糊糊的银白色影子，但是他的守护神太弱了，不足以把摄魂怪赶跑。守护神只是像一团半透明的云一样悬在那里。哈利为了不让他消失，耗尽了全部的精力。哈利很生自己的气，为那些暗暗渴望再次听见父母的声音而感到愧疚。 你对自己期望太高了。 在第四个星期的训练课上，卢平教授严肃地说， 对于一个13岁的巫师来说，模糊不清的守护神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你现在不再晕倒了，不是吗？ 我以为守护神会把摄魂怪赶跑什么的呢。 哈利沮丧地说， 让他们消失。 真正的守护神确实能做到这点， 卢平说， 但是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下次魁地奇比赛时摄魂怪再出现，你就能暂时把他们控制住，让自己安全降到地面。 你说过如果他们数量很多就比较难以对付， 哈利说。 我对你完全有信心， 卢平微笑着说。 好了，你给自己赢得了一点饮料，是三把扫帚里的东西，你恐怕还没有尝过。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两个瓶子。 黄油啤酒， 哈利不假思索地说。 是啊，我喜欢这东西。 卢平扬起一条眉毛。 哦，罗恩和赫敏从霍格莫德带了一些给我。 哈利赶紧撒谎道。 明白了， 卢平说，但脸上仍然带着一丝怀疑。 好了，让我们祝愿格兰芬多战胜拉文克劳。其实我作为一个老师不应该有偏心， 他赶紧加了一句。他们默默地喝着黄油啤酒，最后哈利说出了已经困扰他一段时间的疑问。 摄魂怪的冬帽下面是什么？ 卢平教授若有所思地放下酒瓶。 哦，是这样，那些真正了解实情的人，他们的状况很差，不可能告诉我们。要知道，摄魂怪只在使用他最后的也是最毒辣的武器时才会放下冬帽。 那是什么呢？ 人们称之为摄魂怪的吻。 卢平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说， 摄魂怪用这一招来对付那些他们想要彻底摧毁的人。我猜想的下面肯定有类似嘴的东西，因为他们把下巴压在受害者的嘴上，吸走他的灵魂。 哈利一不留神喷出了一些黄油啤酒。 什么？他们杀人？ 哦，不， 卢平说， 比这厉害的多。你知道，只要大脑和心脏还在工作，即使没有灵魂，你也能活着。但是不再有自我意识，不再有记忆，不再有任何东西，而且没有丝毫康复的希望，只是活着。一具空空的躯壳，你的灵魂丢失了，一去不复返。 卢平又喝了点黄油啤酒，然后说道， 等待小天狼星布莱克的就是这种命运。今天早上的预言家日报上写着呢，魔法部已经指示摄魂怪一旦找到布莱克就用这种方式处置。 哈利呆呆地坐在那里，把人的灵魂从嘴里吸走，这想法令他震惊。接着他又想起了布莱克， 他这是活该， 他突然说。 你这么认为？ 卢平轻轻地问道。 你真的认为有人活该得到这种惩罚？ 对， 哈利倔强地说。 因为他做的事情。 他真想告诉卢平他在三把扫帚听到的关于布莱克背叛他父母的那段对话，但是如果那么做就会暴露他未经许可擅自去了霍格莫德。他知道卢平对此肯定会不高兴的。于是他喝完黄油啤酒，谢过卢平，就离开了魔法使教室。哈利有点后悔自己问了摄魂怪的兜帽下面是什么，那答案太恐怖了。上楼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想着一个人的灵魂被吸走时是什么感觉，结果一头撞在了麦格教授身上。 走路好好看着，伯特。 对不起，教授。 我刚才到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去找你。好了，给你吧。我们采取了所能想到的各种措施，看来他没有什么问题。伯特，你在某个地方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呢。 哈利吃惊地张大了嘴巴，麦格教授手里举着他的火弩箭，看上去跟以前一样精美。 我可以拿回来了？ 哈利轻声问。 真的？ 真的， 麦格教授说，脸上居然露出了微笑。 我相信你需要在星期六的比赛前找找感觉，是不是？伯特，一定要争取获胜行吗？不然我们就连续8年与奖杯无缘了。这是昨晚斯内普教授好意提醒我的。 哈利说不出话来，拿着火弩箭上楼返回格兰芬多塔楼。他拐过一个弯，看见罗恩朝他冲来，嘴巴咧得好大，笑得正欢。 他给你了，太棒了！听我说，能不能让我骑上试试？明天，行，怎么都行。 哈利说，一个月来，他的心情从没有这么轻松过。 对了，我们应该跟赫敏和解了，他当时只是想帮…… 好吧，好吧。 罗恩说， 他眼下就在公共休息室呢，在做功课，为了换换脑子。 他们拐进通向格兰芬多塔楼的走廊，看见纳威·隆巴顿正在苦苦哀求卡多根爵士，看样子是卡多根爵士不让他进去。 我把他们都写下来了， 纳威眼泪汪汪地说， 可是肯定掉在什么地方了。 变得倒像， 卡多根爵士吼道。他转眼看见哈利和罗恩。 晚上好，我年轻的优秀骑兵，快给这无赖戴上镣铐，他就试图闯入里面的房间。 闭嘴， 罗恩说着和哈利一起站在纳维身边。 我把口令丢了， 纳维可怜巴巴地告诉他们。 我让他把这星期要用的口令都告诉了我，因为他老是变来变去的，可是我那些口令不知道哪儿去了。 奇神怪皮， 哈利对卡多根爵士说。爵士显得失望极了，极不情愿地向前转开，放他们进了公共休息室。一阵兴奋的低语声突然响起，每个人都把脑袋转了过来，紧接着那些为火弩箭大呼小叫的人就把哈利围在了中间。 你从哪儿弄来的，哈利？ 能让我试试吗？ 你骑过没有，哈利？ 拉文克劳肯定没戏了，他们骑的都是横扫骑行。 能让我拿一下吗，哈利？ 人们把火弩箭传来传去，从每一个角度细细欣赏。过了10分钟左右，人群渐渐散去，哈利和罗恩总算看见了赫敏。赫敏是唯一没有冲到他们身边的人，他埋头做着功课，小心地避开他们的目光。哈利和罗恩向他的桌子走去，最后他终于抬起头来。 我拿回来了， 哈利笑眯眯地看着他，把火弩箭举得高高的。 看见了吗，赫敏，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 罗恩说。 可是当时说不定啊。 赫敏说。 我是说，至少你现在知道它是安全的了。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 哈利说。 我最好把它放到楼上去，我来拿。 罗恩积极地说。 我正好要给斑斑喂强身剂呢。 他接过火弩箭，小心翼翼地捧着走上了男生宿舍的楼梯，就好像那扫帚是玻璃做的。 好了，我可以坐下来吗？ 哈利问赫敏。 我想可以。 赫敏说着，把一张椅子上的一大堆羊皮纸挪开。哈利看看堆得乱七八糟的桌子，看看墨迹未干的算术占卜的长篇论文，看看篇幅更长的麻瓜研究论文，试论麻瓜为何需要用电，再看看赫敏正在埋头钻研的如尼文翻译。 这么多功课，你是怎么对付下来的？ 哈利问他。 啊，没什么，就是刻苦用功呗。 赫敏说。哈利凑近了看，发现他几乎跟卢平一样憔悴。 你为什么不少学两门课呢？ 哈利问，一边注视着赫敏搬开书本寻找如尼文词典。 我办不到。 赫敏显得十分愤慨地说。 算术占卜看着怪吓人的。 哈利说，拿起一张看上去十分复杂的数字图表。 哦不，它很奇妙。 赫敏一本正经地说。 是我最喜欢的一门课，它。 可是算术占卜究竟奇妙在哪儿？哈利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就在那一刻，男生宿舍的楼梯上传来一声哽咽的尖叫，整个公共休息室顿时安静下来，大家呆呆地盯着楼梯口。急匆匆的脚步声传来，越来越响，接着罗恩蹦了出来，手里拖着一条床单。 看， 他咆哮道，大步走向赫敏的桌子。 干！ 他吼着，在赫敏面前抖着床单。 罗恩，怎么？ 斑斑，看，斑斑！ 赫敏躲闪着罗恩，脸上的表情十分困惑。哈利低头看看罗恩手里的床单，上面有一块红色的东西，真可怕，看上去就像 血。 罗恩在人们的惊愕和静默中喊道：“ 他死了。”你知道地板上有什么吗？ 不，不知道。 赫敏用颤抖的声音说。罗恩把什么东西扔在赫敏的如尼文翻译作业上，赫敏和哈利赶紧凑上去看，在那些古怪的尖头尖脑的文字上，躺着几根长长的姜黄色猫毛。